蛇影。杯弓蛇影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误把映入酒杯中的弓影当作蛇，比喻因错觉而疑神疑鬼，自己惊扰自己。这则成语来源于东汉应绍写的《风俗通义》。有一年的夏天，县令应琛请主簿杜轩来饮酒，酒席设在厅堂里，北墙上悬挂着一张红色的弓，由于光线折射，酒杯中映入弓的影子，杜轩看了以为是一条蛇在酒杯中蠕动，顿时冷汗涔涔。但县令是他的上司，又是特地请他来饮酒的，不敢不饮，所以硬着头皮喝了几口。仆人再斟时，他借故推却，起身告辞走了。回到家里，杜轩越来越疑心刚才饮下的是有蛇的酒，又感到随酒入口的蛇在肚中蠕动，觉得胸腹部疼痛异常，难以忍受，吃饭喝水都非常的困难。家人赶紧请大夫来诊治，但他服了许多药，病情还是不见好转。过了几天，应琛有事到杜轩家里问他怎么会闹病的，杜轩便讲了那天饮酒时酒杯中有蛇的事。应琛安慰他几句就回家了。他坐在厅堂里反复回忆与思考，弄不明白杜轩酒杯里怎么会有蛇呢。突然北墙上的那张红色的弓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他立即坐在那天杜轩坐的位置上，取来一杯酒也放在原来的位置上，结果发现酒杯中有弓的影子，不细细观看确实像是一条蛇在蠕动。应琛马上命人用马车把杜轩接来，让他坐在原位上，叫他仔细观看酒杯里的影子，并说，你说的杯中的蛇不过是墙上那张弓的倒影罢了，没有其他什么怪东西，现在你可以放心了。杜轩弄清原委后，疑虑立即消失，病也很快痊愈了。